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十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其实是跟很多人相关的。我觉得不光是在职场当中，可能我们接人待物，包括交朋友，不管是友情、爱情，甚至在家庭当中这种亲情关系里，每个人可能都挺看重的。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此刻正在锁定收音机，可以收听 FM982 或者是 AM927。如果你现在正在网络上，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那这两种方式呢，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找到职场有高招，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靠谱啊，靠谱和能力相比哪一个更重要。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我们的支招顾问，58集团中华英才网全国校园渠道总监杜然。你好杜然。 哎，你好高老师。 你知道杜然每次你一来哈，我看完杜然之后呢，我就要审视我自己，就这么忠厚的杜然坐在旁边，我总怕我这个仪容仪表哪个地方不太理智。杜然今天来还带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我们直播间啊，一个小小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这个因为我是在中华英才网任职嘛， 嗯， 这个形象呢是个小狐狸啊， 嗯， 这个是中华英才网这十几年一直以来的一个品牌形象， 嗯， 这个是从 logo 上演化而出的，是一个非常卡通的一个小玩偶啊， 嗯， 也是我们日常平常做活动的时候，包括给客户赠送礼品的时候，会是一个比较暖心的小礼物，而且呢， 嗯， 看到它呢，我觉得这个心情啊， 嗯， 会好一些。 没错， 对， 谢谢杜然，您看来就来吧，还带自行车了，你看这个。我下了节目就带走不太合适吧？ 没问题，没问题，就给您拿的。 哎呦，你看刚才好像跟我们的导播老师也是这么许诺的。其实呢，今天跟杜然聊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因为杜然从第一次我们见面到跟我们一起做节目做互动，包括很多网友对杜然的这种反馈和了解，他们都觉得杜然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就是他的第一个印象标签就是靠谱。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特意请来了杜然，甭管他多忙，我们都愿意想让他啊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就是靠谱和能力到底哪个更重要。今天也特别想问一下收音机前和网络上的各位朋友，你身边有没有不靠谱的人啊？你觉得他怎么就不靠谱了？就在你的观念当中，他做了哪些事儿或者说了哪些话，在你看来就是不靠谱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 先问一下杜然，你觉得这靠谱这个事儿，你会怎么来定义它？ 其实靠谱呢是一个我们对人感觉的一个形容，但是这个感觉可能如果这个人能给你一种靠谱的感觉，其实他综合要展现的内容挺多的。我个人感觉至少有几点，第一点是他的能力要可以啊，然后呢他的信誉度要比较不错，再就是他做人的这个方式和对待这个工作或者是这种事物或者承诺的一种态度，就是综合起来会给人感觉这个人到底是靠谱还是不靠谱。所以靠谱这两个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容，但是背后包含的这些方向是蛮多的。 其实就是不管它是哪一个层面，它包含的是哪一个态度，就是刚才你用的一个词态度，它都要让对方感觉到踏实安心， 没错没错， 那才会让人觉得这个人靠谱。 是， 就是我把任何事情我交给他，我都是安心的。 对 对, 对， 那就是靠谱的。 对 对, 对， 那就是用这样的概念，我来问一下，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的同事朋友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啊，对对， 你说他们谁不靠谱吧？杜然说刚上来就给我挖坑。 是，没有，其实这个每个人身边都有不靠谱的人，其实也有这个很靠谱的朋友或者是同事，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发现他可能不太靠谱的话，你对他的这种依赖也好，或者说你们之间去沟通事情也好，这个程度你自己会控制，就会比较好一点，拿捏的好一点。那么对于那种你认为他靠谱的朋友或者是同事，你和他之间的合作，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事物的这种交往和交流，你就自己无形当中你就会加强加深，就会增多，因为这种信赖感是已经建立起来的。 那你身边就是如果让你现在说一个人不靠谱的话，你觉得他是做了什么事，或者是他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表现方式让你觉得这个人不靠谱，有没有可以跟我们举的例子？他不一定在听节目，你就说他的名字就好了。对，我明白，你可能说那个这是叫袁伟是吧？我记得你有一个朋友对吧？就是我们职场有高招那出品人。哎呦，我跟你说，我那合同签的。好，你继续，杜然。 没事，介绍一个劳动法律师给你。 好的，好样的，靠谱，这个朋友靠谱。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其实一直以来比较就是反感的，就是不靠谱的是两类。那种比较小一点事情不说了，第一类是说，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事儿，他都说好 OK，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现在特别怕听到这样的话。就是你经历过一次两次三次之后，你就发现他说这句话是在任何场景下对任何人对任何事他都是这么说的。 甭管这事儿大和小， 对，他能不能办成，就是他都不会说拒绝你。你开始听你真的会很开心的，但是随着这个进度的这个推进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有危险。到最后完蛋，那你这个你找他呢，他可能还能有一些理由会告诉你。那这是我反感的地方。第二种是什么？就是你如果我们去做同样一件事情，两人沟通好了之后，或者说已经对某个结果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大家评估都是 OK 的话，那么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追踪，他给你反馈的好像都是蛮不错的进展，但是呢你让他提供具体材料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这事那事我忙或者原因都给推掉了。等到最后真的是那要产出最终的结果的时候，他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状况，有什么问题，可能我们现在如何如何了。那这两种情况其实都会对我们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很严重的就是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委托他的一个朋友去帮他去办一些那个出国签证方面的那个东西，一直都说这个没问题， 言辞凿凿 就是我今天给你办这个了，我明天给你办那个了，结果临到最后就是因为他这个朋友的拖沓，不负责任，导致他这个出国的这个行程就完全延误了。那而且好像国外的酒店和车大概可能损失了有七八千块钱。但是呢你说这个钱你又不可能让他去管他那个朋友去要， 对 对，这个事情就很不靠谱， 打碎牙自己咽了， 只能是自己咽了， 交友不慎， 对，下次这种事肯定他就不会找了嘛。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就是杜然刚才说的这两类人，他就会让你在第一时间 有一个宽心的表现。 对 啊，你听了这个，我心里挺踏实的。 没错没错。 但是你要如果随着社会经验丰富，再听到有人打这样的保票的时候， 嗯， 你会首先给他烙上一个标签，就是未必靠谱。 对对。 就是我们就是说话不能满， 嗯， 对吧？茶要八分，话不能满，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你把话说满，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保证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未知的一些状况发生。 对。对对， 所以我在想，杜然，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是性格使然？就是有的人他就是一种天生的乐天派，然后他也不愿意让别人为难。 嗯嗯嗯， 有什么事儿你就交给我好了。 嗯 啊，他就想让对方能至少这个时段是开心的， 嗯， 是放心的。你觉得有没有这种成分？ 有有有有。 所以他们其实不靠谱的好人是吗？ 也不是说，就是说他，就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朋友， 嗯， 就人也很好。啊，也很善良， 嗯， 然后呢，他也是很热心，很愿意帮助人， 嗯， 你找他很多事情呢，他也都是好好好，我帮你。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他可能涉及到一些人脉或者什么，嗯，其实 能力还是有限， 对，还不足够。 嗯， 虽然是好心，但是呢，你容易影响别人的事情的进展。 嗯， 这个其实大家都是朋友，你可以放开说没关系啊， 嗯， 所以说这个是好心，像这样的人因为比较熟，我们能了解他到底内心是什么。 嗯， 比较怕的是在这个工作环境下， 嗯， 和一些初次合作的一些合作伙伴商家，然后包括一些初次接触的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甚至一些在我们看来好像他已经社会的角色比较高了， 嗯， 啊，层级比较高了，也会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会给我们自身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 因为个人生活可能还稍好一点，我自己能消化，但是对于工作影响的话，就有可能不影响的不是我自己了， 嗯， 它可能影响背后的团队、背后的公司，甚至是内部资源调动、兄弟部门的这些这个同事，那可能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连锁反应。 没错没错， 嗯， 啊。 所以杜然，如果说有两种人摆在你面前，就是你拿一个什么， 嗯， 比如我们就在职场当中， 嗯， 你把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交给 A 啊， 嗯， A 说杜总您放心，这交给我， 嗯， 我一准把这事儿办好。 嗯 啊，甭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都去客服去解决，最后给您交一个满意的答案。 嗯， 就是 A。 嗯， 那 B 呢可能就会说，哎呀杜总，我觉得这个可能项目推进上会有些难度，我怕我不能胜任。 嗯， 我不知道您可不可以考虑其他的人选，因为我看到了这个项目已经超出我的能力了。 嗯， 如果说这两种人， 嗯， 你从一个公司 leader 的角度来说， 嗯， 你会更欣赏哪一种？ 我欣赏第二种。 嗯， 就是因为首先您讲第二种这个人，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比较概括。 嗯， 其实往往第二种人他已经会把分配这个任务他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读和剖析。 嗯， 他会找出他的难点、痛点以及匹配自身的这个能力和经验，包括资源调动能力，然后可能才会反馈出这样的一段话给我。 嗯， 那么我会认为他其实是经过认真的思考和评估了。 嗯， 那么他比第一种人呢，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在前期已经投入了关注度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情。 嗯， 他了解难度，那就他更会在这个点上去投入他更多的这种关注度和精力去解决这个痛点。 嗯， 因为我本人也是这种风格的人。 嗯， 就是就像我接到很多任务需求的时候，我不会说我看完，哦，行，这事我来办，我就放到那儿，然后告诉他你等我结果吧，我不会这样的。 哦， 我往往都是看完之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看这个事情我个人分析啊， 有这样或者那样问题。嗯， 对，我觉得你可能是需要我们帮你来做哪些事情，那么这里面难点在哪里，我能做的是哪里， 嗯， 啊，哪些事情是可能我能去尝试一下的。 嗯， 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估计是什么呀，我跟他沟通清楚，这样的话呢他心里也有谱啊。因为我特别怕那种人，就是一接到这事，哎，好好好好好，很明显我都感觉他可能没有仔细去看这个内容。 嗯， 甚至有的时候就像您讲的，我有时候给下属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会刻意， 嗯， 啊，我说这么一件事儿，因为我没把很多细节点放进去。 嗯， 我在等着他们提问给我。 啊，哦， 如果提了的我会知道他走心了。 嗯， 如果没提的 不靠谱， 不靠谱，我就问问他，我说你仔细看了吗？ 嗯， 有没有问题啊。 嗯，所以你知道杜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和我的区别，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杜总和丽姐的区别，就是格局。我没有杜然这么大的格局。所以我只能坐在这个方寸间的直播台子前面。你知道如果换作是我， 嗯， 我如果去把一个项目，因为包括之前做一些活动，做一些导演或者制作的策划的时候，我要 分配到每一个人。 嗯嗯， 如果一个人就跟我说放心交给我、 嗯、 我会觉得他是对我足够的重视、 嗯、 他是想让我安心。 嗯， 那如果有一个人在第一时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B 类这样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会不会在推诿。 嗯， 他不够看重我们的这份工作，甚至你像我这种格局心眼小的女人，我就想什么意思、 嗯、 看不起姐是不是、啊、你给我麻利儿的你知道，要不然你就走人。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要看对方的一个心态。 对对， 就 是 当然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像杜然这个样子，可能大家都做到这个职位了。就是我们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功能，就是不光是给职场当中的员工或者小白来支招、 嗯嗯嗯、 有的时候也是让管理者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清一些事情。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刚才跟杜然聊的是杜然对靠谱和不靠谱的一些认知，其实我们的小编也准备了一些内容，我觉得挺有意思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原来都是把靠谱不靠谱就是作为一个生活当中的口头禅， 嗯， 作为一个交友的所谓的一个界定， 嗯， 那其实呢它是有专门的一些这个分门别类的一些说法的。你比如说有一个文章里面说一个人靠不靠谱就看这三件小事儿。所谓的靠谱就是可靠值得信赖，这是一个名词上的界定。那这三件小事是什么？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嗯嗯， 就这三点。如果通过这三个小事儿你能看到这个看清这个人的话，那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靠谱不靠谱做一个很好的界定。 对对， 什么事儿都有一个交代，就是我最近这个事情进度到什么程度了， 嗯 啊，落实到什么程度了。还有就是每一件都有一个着落，那现在落实到什么程度，我交给谁，我们项目接下来怎么推进。事事有回音，就是不管你问不问我，我都会在一个时间段给你一个回复。 嗯嗯， 那这三个小事呢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靠谱的。不光是在工作当中，如果你交朋友， 嗯， 他给你的一些反馈，你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靠谱的人。 对 对, 对， 值得信任的人。那杜然，你会不会在你的这个管理当中用这三点来标准一个人？ 嗯，会的会的、嗯、其实这个尤其是像我们会跟进很多项目， 嗯， 就在这种项目的进程当中，就是基本上你如果没有一个就是每一个小阶段 嗯 进展的汇报反馈的话、嗯、就是我们很难对最终的结果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把控。因为我们可能在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这个进展不良好的状况，我们可能会随时启动这个 B 计划 啊、嗯、 随时这种后备的一些这个资源调动和人手安排可能都会随之进行。如果没有及时的反映出问题， 嗯， 最终当这个结果已经无可挽回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 嗯、 而且我们做校园招聘的这种服务呢是服务于很多大型的这个知名企业和公司。那么我们如果有这个在我们工作范围之内做的不好的事情，其实也会影响他们在学校里面向老师和学生宣导的这种雇主品牌、 嗯、 企业文化，包括他的人才策略、 嗯、 那影响可能就不单单只是我们公司了、 嗯、 就是对我们的客户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 另外呢可能都会去在学生和老师那一端呢对这个让他们对这个企业产生一定的误解。 没错， 那就更麻烦了。 这个很重要。 没错没错。 你知道就是我之前看过巴菲特讲的一个，就是巴菲特的一个例子、 嗯、 就是他在一个大学里面去讲课，有同学就问他说我想知道您最看重一个人的品质是什么。巴菲特没有正面回答，他是做了一个小互动游戏、 嗯、 就说我反问你，如果说让你买进，因为他本身就是股神嘛、 嗯、 他就拿什么事儿都拿股票这个事儿说事儿、 嗯、 他说如果让你买进你的一个同学的10%股票、 嗯、 啊，你把他这个品质当成10%的股票，你会买进哪一个同学？ 嗯， 当然前提是余生啊，你会买进哪一个同学余生的10%？ 嗯， 你会选择那个就是富二代或者是官二代吗？你未必会。 嗯、 你会选择那个最精力最充沛的吗？未必会。 嗯， 你会选择那个乐观阳光开朗的吗？你也未必会。你最终会发现，让你选择10%，而且是余生的时候，你一定会选择那个让你有认同感的。 嗯， 就是他做任何事情都会让你在心理上有一个足够的认同感。 嗯， 你可以足够安心。 没错， 足够踏实。 嗯、 你最终一定会选择这样的人。 嗯， 同样。 这个问题，让你卖出一个人的10%，你会卖出的是怎么样怎么样，一定都不是，最终你卖出的是那种就是让你和身边的人都讨厌，这种讨厌就是它会给很多人带来苦恼、烦恼和困扰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例子，就是巴菲特用他的一种方式来诠释什么样的人是可靠的，其实就是一个靠谱的人。 没错没错， 他剖析了这么多，就是关注的人还是他注重的品质，就是靠不靠谱。因为你有没有让对方心安。 没错没错。 那刚才杜然呢分享了就是他在工作当中对靠谱这个事情的界定，那再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实战的环境当中，如果说有一个你的员工他非常的靠谱，你做任何事情他都会在一个就是刚才凡事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就这三点他都做得很好，但是他的这个回音这个着落都不是你理想当中的一个所谓的成绩，这个时候你会很难做吗？ 你问这个问题特别犀利，其实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们就是我作为这工作十几年到现在，我还是基层员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没有这种感觉，当我随着这个年龄逐渐增大，然后可能这个经验和阅历逐渐增长，包括职位在晋升之后，我突然间开始发现，我在基层员工那个时代，我脑子里想的这些东西，我做的这些东西，几乎全在上层领导的这个 眼皮底下 、在他的判断当中，有很多事情我们耍的小心机和小心思，他只是不点破你而已。 对，就跟考试一样，就是你在那打小抄，其实老师早看见了。 对，没错。而因为他也是从那一步过来的，他很明白你现在这个阶段你们的心态，你们会做什么，然后包括他可能会预判说你们每个人大致未来的成长方向和高度是什么样的。那么对于我来说也是，就是到现在后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举个小例子，就是我曾经在我上一家公司招过一个小孩，我跟他相处将近2年时间以后，我到了五八来。然后我在这边就是刚开始搭建团队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跟他联系，我说你愿不愿意过来？他电话里头就说好啊，老大你到哪儿我跟你去哪儿。就是我们俩之间的这种信任，其实建立的基础就是说，第一，我认为他是一个靠谱的员工，我愿意用他，可能他在工作结果产出上或者方式效率上还有待于提高，我愿意培养他，投入精力。那么他也认为我是一个靠谱的领导，跟我这儿能学到东西，包括我也会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他，那么他就是一个相对于典型，就是说他很努力，他的自我内驱力也很强，但是受限于年龄经验和这个一些做人做事的这个方式还没有完全的掌握透彻，他产出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的好，他可能做出来的事情如果我自己做的话，我可能我假设我能做90分，我交给他做之前我就知道他可能只能做到75分，但是我还是要放给他做，为什么？我因为我得培养他成长，只有他成长的快了，他才能帮我消化更多我的这些事情，而且就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获得这个成长和指导，对他来说提升也是很明显的，他也愿意随着你一块儿去成长，你给他再有更重的工作压力和任务的时候，他也很愿意来承接，因为他也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单打独斗，领导只会给我任务，然后结果不好来批评我，那么他如果是一种心态的话，那就工作也不可能做得好，而且像就是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公司内部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需要给我们的下一任培养一个接班人，从内部就是你需要有一个 backup， 就是一旦这件事情你可能小的时候可能你出差你开会你可能临时出不了，这个人一定要帮你能基本能顶上来，那这种培养梯队其实说会把公司从基层中层到中高层或者高层完全建立起来，那么当公司出现一些大的组织架构变动，业务战略方向的调整，随时有可以用的人才，那你不做这样的培养，那他的每一个工作任务可能如果达不到你的预期目标，你就不去给他机会，那这个组织当中的这个人才结构就会有问题， 所以你知道吗，杜然，我刚才听你说这个，就是尤其是你说就是这是你们企业的一个就像规矩一样、 嗯、对对对， 一种传统。 对， 这个我不知道是约定俗成还是说就是你们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培养一个可以依靠的这么一个下属，还是说就是你们一个职业的一种潜规则。 嗯，其实也不是说公司会有明文规定政策要求你这样、嗯、但实际上是从一直以来从上至下的这种传达， 嗯， 工作安排上其实就会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意识。 嗯， 而且从我们小团队内部来说我也需要把我的精力从一些相对琐碎的事情上 嗯 去解放出来、嗯、然后呢去放给下面可以培养的这些小伙伴、 嗯、 让他们能够来逐渐的接触学习成长，最终变成某一个方向或者领域的这样的一个 能独当一面， 对，组织当中的专家别人眼中的顾问，那么慢慢的再去把综合能力提升因为其实这样的结构其实对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稍微可以偷点懒，对吧？这个我们工作可以稍微的轻松一点， 对， 但是培养过程可能会比较累，比较艰辛，你要随时纠正他的很多错误的方向考虑问题不周全的地方，甚至你要为他的已经产生的错误你要买单你要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责任不能让他担的那这些过程都会可能有，但是一旦他上了轨道了，你就会发现他在这个组织当中的这个价值开始呈现那么那公司内部包括外部对他的认可会变成对这个团队的认可， 没错， 对你这个领导的认可那么你们发挥出的价值才可能更大 所以你知道吗不愧是来自中国英才网啊，中华英才 网 你知道中华英才网我觉得就既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都是客户，大家都是好朋友啊我们不介意就是可以继续来投广告或者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一支团队确确实实很了得因为刚才呢是开玩笑，其实我刚才听杜然阐述这段呢我觉得它是一种三方的一种靠谱的信任关系， 对对对， 它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 对对对， 就是像你刚才讲的你的那位这个小伙伴他是因为对你的信任和你和他的信任，你们成为了一个成员， 对对对， 互相彼此成为成员， 对， 那你们的这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也带到这个企业当中 对， 是对企业的一种信任然后呢企业也会对员工和层层下属的一种信任才会有了这么一种所谓约定俗成的你们企业的潜规则， 对， 互相信任和提携你身边靠谱的人， 对， 用这种方式来让这个团队更成熟因为只有一个成熟的团队才可以放心的把任何一个任务交给任何一个人， 对 对 而不是我只看着杜然这一个人，那我们都会吃五谷杂粮，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今天拉肚子明天头疼脑热的那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委给另外一个人以重任，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成熟企业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传承我很认同。你知道杜然刚才想这个呢我也就是讲一讲我自己一咕噜故事啊就是我特别想说我们职场有高招这档栏目因为到现在呢很多朋友给我们了一个反馈，就是我们每一期的话题都很精彩就职场就那么点事儿，但是好像我们每次都能抽丝剥茧讲到一些对大家有益的话题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得益于我的团队，就是我们的这些编辑小伙伴我从来没有，大家都说啊这个高丽你这个那，我说跟我没关系，因为我分身乏术，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当时呢是来找小伙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一个标签靠谱这个靠谱就是你可以把好的选题呈现在我面前，而不是给我摆十个选题让我来筛五个而是你自己就要自动筛，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靠谱的一个选择 没错， 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如果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人，他其实靠谱有的时候也等同于能力当然靠谱和能力到底哪个更重要，我们会把这样的话题留在广告之后。我们也提醒大家，这里正在直播职场有高招，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今天和杜然聊的是你身边有没有不靠谱的人，一会儿见。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关键的一个事儿。 对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和杜然是来自中华英才网，我们的老朋友，是校园渠道的这个总监，他和大家一起聊的就是靠谱和能力的话题。刚才半点之前呢，杜然讲的更多的是他对一个人靠谱的界定，包括呢，靠谱的人在工作当中他会给一个什么样的信任，或者是分配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那接下来呢，其实我想跟杜然聊的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很多人也都很看重的，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这个人靠不靠谱，好像更多的是一种开玩笑，一种谐谑， 对对对对， 并没有说真正把这个事儿当一回事儿。但是呢，你慢慢的会发现不靠谱这个事儿可能不单是在你的工作当中，它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对， 乃至是人生。 对对对对。 杜然，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这个是绝对认同的。因为这么说呢，从日常跟朋友的相处，包括工作当中和一些这个同事和外部的一些这个朋友们的相处，其实都会逐渐的去印证这个说法。因为就很直观的有一些，我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就是我有一帮大学同学毕业之后都留在了北京，大家从事不同的行业。经常我们有时间也会在一起聚一聚，吃个饭啊，这个聊聊天，有时候会郊区玩一下。然后随着这个各自的这个孩子大了之后呢，就是说那我们去找远一点的地方啊。每次可能碰面都会这么去讲。我们其中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每次他在这样的话题上都特别热啊，就是咱们要去哪儿啊，咱们几月几号哪个假期，咱们怎么安排，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然后呢，这样的事情就是不断的发生，但是呢，永远是当我们在最终决定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掉链子的永远就是他。对，然后呢，后面我们就形成一种习惯，就是他说的再热烈，啊，好好好，行行行，没问题。然后 没人 听完就完，就没人重视。就是当我们去计划的时候，说一提到他会不会去，我们说我们其实大家都会有种感觉啊，他一定不会去的。就基本上他要去，哎呦，你怎么 会来？ 这怎么会来？你怎么会有时间？你怎么会真的是就来参与这个事情？就是这只是朋友之间的一种啊，他没跟他其他不相关。但你要把他释放到工作当中，和你日常交往，那么逐渐他就会对你，别人评判你， 失信于人。 哎，然后包括你在这个组织或者是你这个圈子当中的这种状态，就会产生一种变化。所以说这个。而如果你要是这种东西放在你的事业上或者工作当中，很可能会影响你的未来的发展的趋势走向，和同样一件事情你做出的这个结果可能就要比别人差。那么而且呢，你失信于人的话，就是说你的这种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个圈子啊，包括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资源是大家互相介绍的。那么如果这个人做事不靠谱，其实作为我来讲，我也不太愿意把他再介绍给别人。 没错。 因为如果说他们一旦发生一些交集，出现了一些状况，影响了别人的话，那人家会认为是我推荐人不利。你怎么推荐这人这么不靠谱？隐含的意思就是说，你推荐他这件事本身也不太靠谱。 对。 你为什么不慎重一点？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是一个靠谱的人，那你身边就是靠谱人，他就是一种气场嘛。 哎，对 对, 对。 那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太重视这个事儿，它带来的影响其实挺恶劣的。 没错没错。 就是因为你要如果通过你介绍给另外一个人，他就可能没跟你有直接的交集，通过这个第三方，他会对你有一个认知。 对。 因为你推荐的这个人很优秀，很靠谱。 没错。 他会对你是完全的信任。慢慢的，反之，他就是失信于你，然后失信于周围的所有人。 对。 我觉得这一点。交友的时候也很重要。 是是， 你知道，就刚才你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杜然，靠谱和没谱，你觉得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确实不是一回事儿。我的认知当中，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讲这个人有时候挺没谱的，或者我们讲起来挺没溜的，就是并不是完全否定这个人的意思。就说这个人有的时候可能会就是突然之间这个某一件事干的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你可能认为他可能就是没有按正常排路出牌，然后这种状态呢可能也无伤大雅，那么这个 和不靠谱的这种评价来说呢，没谱会相对好一点。对对对对，就不至于说评价很差。 嗯， 但如果这个人大家都对他定义为不靠谱， 嗯， 那这个评价我觉得就有点严重了。实际上 你刚才因为讲的这个就是靠谱对就是未来生活带的一些影响，从职场慢慢影射到生活。 嗯， 我刚才为什么说没谱，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历史的一个范例。 嗯， 就是西楚霸王这个项羽 啊， 然后项羽我们都知道，就是力盖山河气盖世啊，就是力拔山河气壮气盖世，就是他在战场上是所向披靡、无往不利的。 对对对。 但是呢，他在历史当中，就是不管是正史野史，他留给大家的都是在政治上的那种不靠谱。 对。 就他对政治这个东西不敏感，但是呢，他又一心想称王。 对。 他自立成王，但是他完全没有这种政治的理念，比如说坑杀战俘，比如说放弃关中。 对对对， 放逐异地， 对对对， 啊，这个留恋楚国等等， 对对对， 那这一些都是他完全没有政治这个概念，但是因为他在这方面明明不靠谱，没谱，但是他还自立成王，那这种情况下就尽失人心。你看刘邦那边有，比如说像韩信、像萧何，但是他这边就有一个范增，但是还不得用。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你知人善任，或者说你对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个自己明确的一个态度，你靠不靠谱，你有没有。没有谱，它就甚至影响到你的一个政治天下。 没错， 我觉得这一点是确实是挺重要的。 嗯， 所以刚才我们既然谈到了这个靠谱和能力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杜然，就是你觉得光有靠谱的品质， 嗯， 但是他没有真正的能力， 嗯， 会不会把一些事情搞砸？ 嗯，会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嗯， 那其实。我们对人靠谱的评价，就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讲过了，其实它是由能力，和你的信誉度，包括你做人的这个方式，做事的态度，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 嗯， 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定义为靠谱的话，其实也从侧面也证明了你对他的能力是有认可度的。 嗯，对。 啊，只有他具备有一定的能力，可能他去做的这件事情。才可能被你认可。 嗯， 因为如果这个人完全没有能力的话，其实即使他再努力，他就是这个用尽了他的方法啊，他施展了浑身的解数，但是呢，最终的结果他一定不好啊。 嗯， 这种不好的结果，你也很难去把它在于靠谱联系在一块儿。 嗯， 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最终这个结果是差的。 嗯， 啊，是差的，所以。这个能力在靠谱的这个环节当中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环。 嗯， 啊，只是说它并不是全部而已。 嗯， 啊， 所以刚才杜然给了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评价。 嗯， 那现在还是要把一个犀利的问题抛给你。 嗯， 就是你对靠谱啊能力啊都有一个自己的认知了。 嗯， 那现在如果让你选择，你更注重下属能力出众还是更注重他品质更靠谱？ 啊，我个人来讲，我更愿意看人品，看品性。 靠谱 啊，对，更靠谱的这种，就是我会主观性的认为，这个人的人品和品性如果好，啊，如果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话，他相对一定是比较靠谱的。 嗯， 因为能力的高的人见过很多， 嗯， 但并不意味着能力高的人都靠谱，但是往往品性比较好的人，相对来说他靠谱的比率真的会比较大。 嗯， 啊，这个。也是经这个，我也是挑了很多次坑， 嗯 啊，然后包括这些年的很多事情，摸爬滚打，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嗯， 啊， 感受。你知道我刚才突然看了一下，一直播的朋友啊，有一位说我向你求婚，你愿意吗？这网名起的这么复杂啊？他说这个事儿呢，他觉得是见仁见智啊，我们也特别认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把一个话题抛出来，它既然有 AB 两面， 对， 就一定是见仁见智的。 没错没错。 有的人他更注重一个人的品质，有的人更注重能力，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话题聊到后期的时候，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没错没错。 一个工作能力强的人，他最终一定会是一个靠谱的人。 没错。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说把一个事儿我交给杜然，我特别的放心，因为这人靠谱。 嗯， 他这个靠谱不光是你品质的靠谱，而是工作能力的靠谱。 对对对对。 你把这个事儿交给他，你就会很踏实很安心。 对对对。 比如我们在生活当中，我说我跟我先生或者说 我委身于一个男人的话，我会觉得他很靠谱。那这个靠谱呢，不光是他品性上的靠谱，他可以给我带来一个生活的安定感。那其实也是一种男人的能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到最后这个话题一定是相辅相成的， 对对对， 他不是 A B 面那么绝对的。 对对对。 所以刚才我也特别认同这位朋友说，见仁见智。我也顺便看了一眼一直播上我的画面。哎呀，我戴眼镜真的是，他们说像戴了个老花镜一样，明明是高度近视镜，为什么戴出了老花镜的错觉感？都怪我岁月不饶人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靠谱这个话题，那我也想问一下杜然，你觉得靠谱的人更容易成功，还是能力强的人更容易成功？就是我们现在就界定他，从品质上来说，你觉得哪种人更容易成功？ 首先我觉得对成功的这个定义，我们需要画一个圈子，因为成功这件事儿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它代表的意义不一样。那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一定是身家要多少个亿，我可能才是成功，我的职位要到多高，可能我才是成功。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讲，可能我的成功，比如说我婚姻的幸福感，对吧？可能是说我孩子教育得很成功，或者说我就是对我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很满意，我认为我可能家里人或者我父母或者我的这个夫妻双方的这种认知就觉得他已经很成功了，我们的现在生活就很好。那这些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还是需要缩小一些范围。对，其实我们简单可以把它定义为，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在事业或者职场的道路发展上会走得更高。 对 啊，可能是这样的会好一些。那么实际上说能力强的人和靠谱的人来说，我觉得在职场当中，至少我见过的人来讲，都有，这个是很难区分出到底哪一方面的人更强。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他能力强又能在职场当中发展得很好的人，他也应该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 对， 因为他一定是在他的发展过程当中，他的自身的综合能力素质，包括他在这个事业发展的进程当中所得到的一些帮助，一些这种一些资源的获取等等的这些状况，都表明了他是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实力。那么所谓靠谱的人，是不是也一定能往这个高原上走呢？其实我们也会见证到很多在这个事业发展特别好的人，那么他做事情一定不是那种虎头蛇尾一做项目无疾而终做什么都很失败，而且经常失信于人。那这样的人其实咱们不能说可能他没有走得比较高的，但是真的是比率是比较少， 没错， 所以确实是很难去界定他。但是我个人是认为，就是在靠谱和能力强这两点上，但凡是他的发展比较好的，基本上他们会有多一个平衡点， 对， 不会说是特别偏哪一方面。 没错，其实我们说，不管任何一个工作或者是一种工种，它到最后呢，都是一个人品的一个竞争。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我突然想到，原来在我的工作单位有一个小朋友，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材生，就是国内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院校的新闻系的研究生。就那个孩子就是恃才孤傲，你知道吗？他确确实实他写的那个东西，就是三言两语他就把一些事情参得很透。他特别不像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么一个职场人，你就会对他刮目相看，就觉得真的是后生可畏。但是这孩子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习惯，就是他下了班之后就关机了 找不到他， 就找不到他。就是他在工作时间内，他把他的所有事情完成得特别的漂亮。但是下了班之后你就找不到他，他从这个岗位上离开，你作为同事你就别想联系到他。你知道吗？就刚开始这个事儿拿出来让我们说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是 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人。然后就说，哎，可是人家事情已经做完了呀，人家这么做也没问题啊。接下来就是他私生活的时间，他完全可以不接单位的工作电话。 没错。 可是慢慢你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你的行业属性，就是我们做的这种新闻工作， 比如说有一个突发的什么事情， 对， 比如说像2008年汶川地震， 嗯， 那是一个突发的应急事件，那我们需要你有很有能力的人第一时间到现场去， 对对对 对。 可是我联系不到你， 嗯， 怎么办？ 嗯， 我如果派一个能力不如你的同事去， 嗯， 那前方的一些情况，他能不能瞬间给出一些判断， 嗯， 给大家一个合理的一个信息反馈？ 对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就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到最后是对你的所做的这个行业的属性是有要求的， 嗯， 因为这个属性对你的人品的界定是有要求的， 嗯， 那如果说你能力很强，但是你把剩下的时间工作之外的时间完全归咎于或者是归类于自己的私生活的话， 嗯， 我就可以认定你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对对，是没错。 虽然就让别人一听，哎呦，这年轻人心里真有数啊，公的就是公的，私的就是私的，但是你时间长了发现他其实就是一种不靠谱的反应， 对， 就是他对这个职业还是没有敬畏感的， 嗯， 不然他不会做这么决绝的这么一种生活的选择。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这种能力的大小其实和一个人的品质相比，更多的用人单位他更青睐的是一个人的就是品质的问题。 对, 对， 因为能力，我们就像杜然说的， 嗯， 我有能力我可以培养有能力的下属， 嗯， 但是如果这个人的品性他生性有问题的话， 嗯， 我很难在工作当去纠错他。 对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职业责任感的问题， 没错， 不管是您前所说的新闻行业， 嗯， 包括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吧，互联网行业也是， 嗯， 它对于你这个工作响应度要求特别的高， 嗯， 就是现在的微信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私生活只占10%吧， 对， 90%都是工作， 对。 那么其实，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吐槽说像微信这种东西不好， 嗯， 其实占用了大家大量的私人时间， 对， 领导随时能找到你，在群里随时艾特你，对吧？你就要给出反馈。其实，但是这是一种很无奈的状况，就是说你在你这个位置上， 嗯， 不管是个基层员工，你还是一个团队 leader， 还是一个负责人的话，你都需要有你对你这份职业的一个责任感在里头， 没错 啊，你的角色就决定了你必须要在这个相应的时间做出响应。 嗯， 当然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特别不合适的一些这种情况出现， 嗯， 啊，影响你的这个私生活的，可能也会有，这个东西我没办法一概而论， 嗯， 但是确实是说在需要你保持这个职业的敏感度啊，反馈的及时性的这方面，如果你能比别人做得更好， 嗯， 那么其实你可能在未来所获得的机会， 嗯， 啊，所获得关注，获得的培养，就有可能会更多。 没错 啊， 这点我特别认同。我刚才看一直播上，瞬间飘上去了，有一位朋友的留言说：“丽姐想知道那位同事现在怎么样了。”我可以这个直言不讳的告诉大家，这位同事后来离职了， 嗯， 是他主动离职的，而不是被辞退的。 嗯， 但是这个离职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 没错。 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工作方式，让大家对他有了一定的判断。其实他就是和这种工作环境气场已经不合了。 对对对。 那他自己也觉得很不舒服。 嗯。 后来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工作单位。 嗯。 那现在呢，因为我们也有联系，这个孩子发展的还不错。 嗯。 但是他也从之前的这次工作当中总结了教训。 嗯。 他现在24小时都可以联系到他，所以就是这就让大家看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例证，就是跟我们的能力相比，其实很多的时候细节是要看一个人的人品的。 对对对， 就我们所谓的大事看能力， 嗯， 小事看人品。 没错， 这个就是对靠谱和你的能力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概述。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既然请到了杜然， 嗯， 因为杜然他现在做的这个行业，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上下连接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对， 不光是在企业当中，在社会的角色当中，这个中华英才网校园渠道的总，他其实就更多的跟年轻的朋友打交道了。 没错没错， 让他们更好的在踏入社会的第一步的时候端正自己的方向。 嗯， 那今天杜然来这个地方也想给青年朋友支些招，我们也问一下杜然，想告诉朋友怎么样成为一个靠谱的人，你给青年朋友支个招。 啊，这个谢谢高老师给机会啊。其实我有几点吧，这只是从工作当中领悟出来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和建议。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讲啊，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如果一旦你和对方就某一个问题达成了一个明确共识的话， 嗯， 啊， 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最好和对方，比如说通过微信的形式，简单再说一下这个事情。刚才咱们讲的这个事情啊，几月几号什么事情一个进展， 确认一下。 哎，发他，就是说你看这样行不行？那对方说如果 OK 啊，那咱们就按这个来，那就正好。如果是在工作当中呢，建议最好用邮件的形式啊，就是说你不管是参加完一个会议，还是我们对一个事情做出了决策，那么你要整理出你的思路啊，发给他说刚才我们就这个问题沟通的情况，一二三四五点，我们计划在什么时间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我这边做什么，你那边做什么啊，然后呢我们在什么时间点我们再来开一次会，啊，碰一下这个进度，过程当中有问题随时沟通，这样的一个内容发给他了之后呢，同时可能如果有必要的话抄送一下相关部门的同事以及上下层的领导，确保大家对这件事情都知晓，啊，可能不用大家都回复，但确保知晓，对方如果再给你一个反馈说 OK 我已经收到了，咱们就按这个计划推进，那这是一种特别良好的一种状态，那么你在后续的工作当中，如果再能按照你们约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去把所有的相应的进展工作内容包括产出的结果做阶段性的汇报和这种沟通啊，最终结果的产出我相信一定不会差， 没错 啊，就是说第一就是说我们怎么来去先落实前期的这个沟通状况，对它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和目标啊。第二就是说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很多状况，就是说你在微信找那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可能没有第一时间看到，啊，邮件你发了可能还没有时间第一时间回啊，包括你打电话他可能没有接到，那么从礼貌上来讲，包括说对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朋友，或者是一个哪怕这个未知的号码，从这个工作角度上讲你都应该回复一下，认识的知道了，哎，不好意思刚才我在开会，不好意思刚才没拿手机，啊，不认识的电话回过去问一下，你好我是谁谁，刚才好像有电话过来，啊，不知道是谁找我啊，哪怕可能你回过去的是一个推销电话，是一个快递员的电话，你给对方足够的尊重和沟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作习惯，而且由此可能就是说你给带给别人的感受会特别的好，啊，那么再就是说我们做事情不管是生活中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事情呢，我们在给对方做结果阐述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时间观念，我们商定在什么时间点给到对方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哪怕这个结果不好，你也要明确告诉对方，不要让对方对这个结果那个 过分期待， 过分的期待，然后最终可能等待着想期望等待你的好结果，但是没有等他来，而且你也没有及时的告诉他，提醒他，其实这些就是一个就是啊一些怎么讲一些让你成为一个靠谱的人的一些基本的细节， 没错， 啊， 所以这就是杜然，我们为什么老说杜然是一个靠谱的嘉宾，然后我也愿意跟他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每一次来到节目当中，你发现杜然讲的不管是大事小情，他都会从细节入手，通过这些细节来给大家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支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靠谱的反应，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事看能力，小事看人品，就是杜然刚才告诉各位的，就是通过所有的小的细节慢慢的成就你成为一个靠谱的这么一个职场形象。那这个职场形象它有多重要呢？它可能会慢慢的让你身边有越来越多提升能力的机会。如果你连靠谱的人都没有办法给别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的话，你就无所谓所谓的晋升和职场的机会了。 对对对， 所以刚才杜然的这些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就是至少消化成对自己有益的部分，就是首先收到信息我们要及时的反馈，从细节和小事做起，那另外呢，作为我个人也想给各位支一个招，就是做一个守时的人。 对对对， 不迟到。你知道这个事儿，如果大家现在不觉得重要的话，等有一天你步入职场，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人老迟到的话，你就会对他有一个很深的标签，就是不靠谱。那这个不靠谱的品质呢，都会让他影响到你对他的各种判断。他首先态度不够端正， 对， 首先呢这样的人我不能委以重任，慢慢的他就失去了很多能力。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做一个至少你判断一个人靠不靠谱的一个重要的参证。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我和杜然总结出来，对大家希望能有所帮助啊。 没错没错， 我也再次向靠谱的杜然发出靠谱的邀请如果有靠谱的话题靠谱的你还愿意再来吗 我一定靠谱的来 好